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游击小英雄》原名叫铁桶，是抗日战争胜利15周年的1960年，马季去承德平泉山区体验生活后，根据所采访的真人真事编写的。1960年8月初与于世友演出并录音，后来到了197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30周年之际，他又重新进行了加工整理，这时为他捧哏的演员换成了唐杰忠，相声的名字也由铁桶改叫现在的游击小英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游击小英雄。这段相声的电话，也就是开头部分，改变了传统相声中电话的老路子老套话，而是以回忆模仿儿童团员练操、站岗、查路条等战斗生活的几个画面，用误会手法抖响开门的包袱，因而呢显得十分新颖别致。下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游击小英雄》。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齐步走，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哪桩？八路军打仗为老乡。日本， 站住！干什么的？ 来演出的。 你从哪儿来啊？ 从团里来啊。 到哪儿去啊？ 就到这儿啊。 你有路条吗？ 路条？没有。 没有路条 啊？ 肯定不是好人。来人呐！ 我说你干嘛呢你？ 我正在回忆我们当年儿童团时候的战斗生活呀。 我说怎么要查路条呢？ 1943年呢，在我们冀东一带，抗日的烽火是熊熊燃烧。我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指引下，打的鬼子兵是焦头烂额，走投无路。 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对，为了配合八路军广泛的袭击敌人， 嗯， 我们村党支部决定把儿童团组织起来。 儿童团也是一支抗战的有生力量。 是啊，这个消息一传开呀， 啊， 全村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啊， 都很高兴， 所有的儿童都跑去报名去了， 都要参加儿童团。 老村长，我报名参加儿童团，我要扛起枪来打鬼子兵，为咱天下穷人报仇啊！ 好样的。 老村长，我也报名参加儿童团， 嗯， 我也拿起红缨枪保卫家乡啊！ 行啊。 老村长，我也报名参加儿童团，你批准我吧，我保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啊！都争先恐后的报名啊！ 我一瞧，我也赶紧的去吧。 你去怎么说呢？ 老村长，我跟我弟弟一块报名参加儿童团， 你聘请我吧，我那哎， 怎么了？ 我弟弟没批准呢。 为什么没批他呢？ 说他岁数稍微小一点。 哦，今年十几了？ 今年四岁了。 四岁 啊， 那也太小了。 儿童团组织起来之后 老村长王大爷指定让小牛担任我们团长。 哦，小牛当团长。 我一听说小牛，我高兴的直蹦高啊。 怎么呢？ 哎，怎么小牛啊？ 小牛是啊。小牛怎么了？ 小牛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哦， 执行任务的时候那牛脖子一梗梗，有股子牛劲儿。 哇， 那是我们村的一头小黄牛，过去给地主家放过牛，正巧他还是属牛的。 好嘛，全牛在一块儿。 小牛长得个儿不高 啊， 挺虎实的，那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那小家伙也就四十多岁 啊。四十多岁当儿童团团长啊？ 怎么了？ 年龄大了。 差不多。 差多了。 我问问你 啊，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多少年了？ 三十年了。 是啊，三十年后的今天四十多还大吗？ 哦，现在四十多呀。 啊， 那就不大了。 那时候也就十三四岁。 那不算大。 你别看年龄不大， 嗯， 那志气可不小。 是啊， 他看到父老乡亲们被法西斯强盗无辜的杀害，在他幼小心灵上埋下颗复仇的种子。 哦， 他决心和爹娘一样勇敢地参加战斗。 那甭问 啊， 小牛的爹娘一定也是老革命了。 那当然了，小牛爹那是老游击队长。 哦， 小牛娘那是妇救会主任。 哦， 小牛哥哥参加了八路军。小牛奶奶是老之前模范。 哦， 小牛妹妹是他妹妹。 啊，可不是他妹妹吗？革命家庭从小就对小牛有影响。 不仅家庭对他有影响， 嗯， 我们村党支部对这支儿童团是非常关心的。 是 老村长王大爷抽点功夫就来找小牛来。 干嘛呀？ 给我们大家召集在一块儿。 嗯， 给我们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好， 讲革命斗争故事。 嗯， 讲老区儿童团的模范事迹。 有这样的好村长 啊， 小牛的成长就更快。 小牛不仅有个好村长领导啊，还有我们这些好伙伴的帮助呢。 这小牛的伙伴都有谁呀？ 有谁 啊？ 爆破能手小立春，之前模范小张样，引敌出动的小虎子，巧捉汉奸的小铁蛋，多次立功的小交通，挑水送饭大铁桶。 啊 啊， 这铁桶也成了小牛的伙伴了。 哎，他和小牛形影不离啊。 啊， 小牛多次带着铁桶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 这铁桶不就是挑水送饭吗？ 不只是这样，有一次我们八路军在村东头打了个漂亮仗， 啊， 战斗刚一结束，我们儿童团挑水送饭上前线了。 说 到那儿之后，我们组织一个庆功大会。 哦，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对，大家伙呼口号表决心。 嗯， 最后呢还出一些小节目连欢一下。 都出什么节目啊？ 说相声。 哦， 数快板，扭秧歌，霸王鞭，铁蛋吹口琴。 哦， 我二胡独奏。 啊，你们还都带着乐器呢？ 没带乐器啊。 哎 啊， 你不说铁蛋吹口琴吗？ 是吹土灶口琴。 什么土灶口琴？ 就是一块芹菜叶放在口里头一吹，口琴。 哦，这叫口琴呐。 嘿嘿。 哎，那么你那二胡呢？ 二胡一手拿一把胡一撞，叮，二胡。 两把胡啊， 凡是带响的全能用上。到最后该小牛唱歌了， 该他的了。 小牛说：“铁蛋 啊， 你把这铁桶给我拿过来。” 干嘛？ 哦，我拿它伴奏唱一段 啊。用铁桶来伴奏 还真行。 是啊， 小牛一敲桶还真唱上了。 怎么唱啊？ 咚咚，小铁桶当当当，又当乐器又当枪，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没老乡，夜里的打白天藏，闹得敌人两头忙，游击战放光芒，咱们越打越坚强。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这铁桶 啊， 还真的当成乐器了。 不仅是这样， 嗯， 小牛带着我们， 嗯， 还研究过这个铁桶地雷呢。 用铁桶造地雷啊？ 对。 那怎么造呢？ 就在铁桶底下焊上一个夹层。 哦， 里头搁上炸药，用硫酸可以自动引爆。 哦， 一逛上就炸， 所以大伙儿给起个名儿，管他叫咣当雷。 哦，咣当雷。 哎， 那敌人看不出来吗？ 小牛有办法呀。 什么办法？ 在桶里头灌上白酒。 哦， 鬼子闻进酒味儿，他就容易上钩啊。 哦，这办法不错。 做好咣当雷之后 啊， 老村长让我陪着小牛送到鬼子炮楼里头去。 那你们可得小心点。 就是，我们俩稳稳当当搭着咣当雷， 哦，防止爆炸。 出村走了没两步，让二鬼子发现了。站住！干什么呢你？小牛机警地说：“干什么的？我们赶集卖酒去。”什么？卖酒去？卖酒去？你交税了吗？皇军有命令，不交税的一律得扣下。啊，给你没收了。走吧，走。待会儿去桶来，走， 抢东西都抢惯了。 哎，他这一轰我们俩人，我们当时高兴的直哭啊。 啊 啊！ 什么叫高兴的直哭啊？ 那鬼子上钩了，我们能不高兴吗？ 干嘛还直哭呢？ 假装的舍不得那酒。 啊，这小牛还真行啊！ 对，这鬼子呢，自己稳稳当当把这咣当雷就抱到炮楼里头去了。 哦，那是怕洒了酒啊！ 上来一帮家伙就抢啊！你有一碗，他灌一瓶，眼看酒就快没了。几个鬼子把桶抱起来了，行了行了，这点就是我的了，别介别介，我多少我再来一点，不能给你，我看您那什么，啪嗒， 怎么了？ 他不逛的雷吗？ 哦，对啊，一逛的就爆炸， 这一爆炸呀，鬼子炮楼也倒了，据点给他拔了，这群家伙也完了蛋了。 太好了， 你再看我跟小牛 怎么样， 扛起了小扁担，唱着歌我们就回家了。 哦，胜利的凯旋了。 小铁桶显身威，鬼子吃了一个咣当雷，就听得咣当一声响，丢了你的小命儿，你怨谁？你怨谁？给给给！大家， 哇，这小牛还真有两下子啊！ 哎，不仅是这样， 啊， 小牛带着这个铁桶啊， 啊， 曾经配合我们八路军打过胜仗，立过战功啊！ 哦，这铁桶还参加过战斗啊？ 参加过呀。 那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次，有一小队鬼子兵啊， 啊， 进村来扫荡来。 哦， 小牛一看，这是我们锻炼的好机会。 哦， 老村长，把对付鬼子任务交给我们儿童团吧。 交给你们儿童团 啊？ 面对着凶恶的敌人，你们不害怕吗？ 有什么可怕的呀？要战斗就会有牺牲啊！我们要向八路军游击队叔叔伯伯们学习。 好啊，你们打算怎么干呢？ 毛主席书里写的呢， 啊， 要用巧妙的方法来迷惑敌人。 用什么办法来迷惑敌人呢？ 我们这办法 啊， 我告诉你 啊，哦，铁桶里放鞭炮，哦，借着铁桶声一听，啊，就跟机关枪一样。哦，对，千万别说出来。哦，我都说出来了。 小牛再三的请战， 啊， 老支书经过了周密的考虑， 嗯， 最后批准了我们儿童团的作战方案。 什么方案呢？ 由八路军和游击队做后盾， 哦， 在背后掩护，儿童团出面巧斗顽敌。 好， 这时候小牛马上布置任务， 啊， 前面几个人让土。 让土干嘛呀？ 让鬼子看不清楚我们有多少人多少武器。 是啊， 后头剩下一些人呢， 啊， 掐着脖子就喊上了。 哎，干嘛掐着脖子喊呢？ 你别让鬼子听出来全是小孩啊。 哦，对了， 冲啊，杀呀，别让鬼子跑了啊！哒哒哒 哒哒哒哒！哦，真跟机关枪差不多。 鬼子一听吓坏了， 啊， 唰，全卧倒了。 哼， 翻译官赶紧跑过来报告：八路军杀声震天，火力加强，看样子要包围我们。啊，八路军要包围我们。不要害怕，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撤退回家。 回家呀，吓跑了。 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一报告， 嗯， 吉田有点火了。 他说什么呢？ 你们杀了八路的大，八路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调虎离山，银蛇冲动，瓮中捉鳖，他关门打狗啊。 他还真有点体会。 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扫荡。 哎，这回你们怎么对付呢？ 小牛带着我们已经隐蔽起来了。 哦， 就留下一个大铁桶挂在树上了，在那儿诱惑着敌人。 这回敌人更摸不着头脑了。 这帮鬼子进村之后发现情况不对，马上报告吧。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关枪。 在什么地方？ 在树上挂着。 嗨，树上挂机关枪啊？ 鬼子小队长一听就明白了，什么机关枪？机关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 我要摘起来。哇， 怎么了？ 地雷又爆炸了。 炸得好， 死的死，逃的逃啊。嗯，剩下几个活的回去一报告，吉田气炸了肺。 这回他怎么办呢？ 狗急了跳墙啊。 干嘛呀？ 他要第二天亲自出马，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进行扫荡。 这回来的还真不少啊。 来的人越多越好。 怎么呢？ 到了真正该消灭敌人的时候。 是啊， 头天晚上我们八路军得到小牛的报告，觉得战机已经成熟，立即就开进村子，预先都埋伏好了啊，配备好轻重机枪，就等着敌人上钩了。 那么敌人来了没有呢？ 来了，天还没亮就来了。哦，要说这帮敌人胆子够大的。哪有机关枪他就往哪儿冲吧。 哦，他还以为是铁桶呢。 就是啊，有一小鬼子冲着冲着发现情况不对，马上报告，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关枪。 什么机关枪？机关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冲。 我们大部队一看时机已到，当时一声命令，打，所有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的鬼子是人仰马翻，当时给基田都打晕了。 哎呀，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 好吧，还铁桶呢。 他也顾不了别的了。嗯，赶紧骑着马往城里头逃跑吧。 要跑啊。 哎，骑着马之后啪啪啪三鞭子，马没动地方。 这马为什么不动呢？ 给他吓得骑石碑上头了。 好，都吓晕了。 这时候小妞机警的一个箭步窜上去，这枪不杀。你再看基田， 哎，叫就叫吧。 抓活的了。 小妞说，看见了吧。嗯，啊，儿童团也不是好惹的。嗯，靠你的洋枪洋炮挽救不了你侵略者彻底失败的下场。 那就是人民战争的威力。 走吧，挑着铁桶跟我走。 走吧。 说什么吉田也不敢挑儿童团这桶。 为什么呢？ 他怕里头有逛灯雷呀。 是啊。 曲《读书郎》由著名作曲家宋阳创作于1944年，当时宋阳在抗敌演出途中啊不幸负伤，被送到医院治疗。医院附近是一所小学校，小学生们背着书包每天经过他的病房门前。一天他忽然灵感如泉，一夜之间写出了《读书郎》的词曲，并交给别人唱。一时间啊，《读书郎》传遍了大江南北，而姜昆、李文华就取材这首歌曲来创作了一段同名相声《读书郎》，也是十分有趣。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由姜昆、李文华合书的相声《读书郎》。 你看这个歌曲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哎，就是， 对不对？嗯。最近我还听着大家流行的一首歌曲。 哎，什么歌曲啊？ 叫做《读书郎》。 哦，这歌也挺好听。 这歌不错啊。啊，讲的是小孩嗯，读书去。如果不好好读书，没有学问了，没脸见爹娘。 哎，也很有意义， 是吧？有点教育意义。 哦，你会唱这歌？ 我这首歌我唱的非常好。 是啊， 我喜欢它的内容。 哦， 它那词儿写的特别好。 哦， 啊，所以我也唱的特别好。 那你给唱唱、 啊？给你唱一唱啊、哦！你听这里边词的内容啊。 好好， 它是这么唱的。 嗯， 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哪、啊、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怎么串了？不是那歌了。 先别鼓掌了，先别鼓掌。哎，好像串 是啊，不是那个 怎么串 读书歌了，都 串在小胡同里去了 啊。行行行，你 哎，从出来啊，不是啊，从出来、啊、 唱的最好呢。这个 不是，你看你他们刚才一鼓掌有点乱，现在走神， 还强调客观、 啊、 你看 从来啊。 嗯嗯， 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 只怕先生骂我懒哪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浪的个浪的个浪的个浪，浪的个浪的个浪的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 又串了。 哎，怎么进这小胡同里出不来了？你看看这 怎么回事儿？这 不行，这读书郎那歌我唱不好。 你哪歌唱得好？ 我唱得好的是那个浪的个浪。那歌行， 那你把这歌唱、 哎、那歌行、啊、春天里那个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 又串回来了。又那这歌唱的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你怎么还是那歌唱的好？那个 你还唱那歌？ 还唱那个？小么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哪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没有吃那个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你别唱了，你到底哪歌唱的最好？ 我唱的最好的 啊， 我能把六个歌连一块给唱出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读书郎。您觉得姜昆这歌唱的怎么样？在相声中，姜昆把好几首歌揉在一起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胡彦斌的《新贵一族》。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这般不清新贵一派，拼命向前走，没有终点站。城市的 jazz 天空下，你有点为难，一壶画出一盏。我翻过梦边缘，看你看远山，我挂上无敌挡，全部封锁线，欢迎你草色荒野中让心情飞扬，彩虹画出漂亮的妙的流线，独自地主宰，最后决断，但不要和我一起来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这一生来来来来拯救来勇快 Never man, 看那无限风光天地宽，做自己主宰，我不要无聊的等待，我只想离开 fly high high high to sky, say goodbye, say goodbye,说一声拜拜拜拜，真的来勇敢 Never man, 我不想过去未来，我要现在。发现新感觉，总是在快乐的底线，一堆大麻烦，我不过想要人上我自己一点。我叫你 my best friend, he's a good guy, uh-huh, 说是 together, play online, 我们像一群狂野中真的神仙，发现自在的天昏地暗，做自己主宰，没有绝对的成败，做最后决断，但不要和我一起来 say goodbye